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发，轻抚着我那一迷醉的眼。为了你找啊找，寻找神秘的石头，为何你走啊走，从此不与我相见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。